的雨。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，看时光飞逝，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。花落的时候

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，时光已经消失回不去，就像当初情在何起，缘来缘去都是天意。 梦到几点深的是疲倦，全世界都停了电，全世界白雪满天，才发觉在我心间有回忆碎片，一头梦翻身就刺痛了血，我卷着身体缩成一个圈。窗子外面被贴上黑夜，我呐喊思念却没人听见，却忘掉几点生的是疲倦、哦、全世界都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，像从来没有失过望受过伤，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，我要渴望比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，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，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，像从来没有失过望守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，像从来没有失过望受过伤，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，我要再看的最远的地方，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，被跨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，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。 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沃行沃速全新 BMW 一系运动轿车现已瞩目登场，源自 M 风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，配合 B 系列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释放精明运动个性。搭载 BMW 互联驾驶与 BMW 云端互联，精彩同行，潮流自作主张。建议零售价20.48万元起，即刻购车更享月供低至888元金融方案。详情致电北京京顺宝0106864-8700。 春风十里，步入难忘奢华的酒店婚礼。北京嘉里大酒店各式宴会场地，为您的婚礼提供惊雅奢享的空间，3880元起订。

才懂真情可贵。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 没有人能告诉我爱

酒后小水壶，难得遇见座椅，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倒，稍安不躁，最后还在笑。最重要，一切会安好，啊，我知道。什么叫安好？别计较，啊，不会就很好，啊，挥散的烟气望。

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爱是用心吗？不要说谎。 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，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更好看的微信近距离互动，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，六大主题乐园，让你玩的有 谁不着，为何你总是想摇头，如何是好，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，总是想摇头，相思若好不了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，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，糟糕糟糕，我陷得比你早，你爱得比我少，注定要受煎熬，是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，如何是好，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 011-2-5069-1332-0112-5069-1332-0112-5069。 对他好，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只是他无力向你去哪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， 虽然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真相，要是男人的好 能得到你何必自 信。我翻看手机转写日记，字里都是你，我听着音乐放着舞曲，还是你，我想你啊，想你想哭了自己，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翻天覆地，你的指尖拨动脆弱的心弦，你的出现让我的想念度日如年，你会发现地转天旋，出现让我的想念度日如年，你会发现爱让你地转天旋。 我的心从没渴望奇迹，直到偶然遇上你，突然闯进我世界，茫茫人海只为